嗨，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假期快乐。不知道大家现在都忙什么呢啊？有没有人去音乐节的路上，或是在回来的路上？ 对， 那今天有好多音乐。 对，大家都可以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行驶在路上有没有现在遇到那种堵车的现象啊？ 对啊，就是赶着出去这个郊游踏青什么的朋友应该挺多的啊。 嗯， 我们来推荐一些音乐节好不好？因为其实这个假期全国有很多的音乐节都不错，比如说，你知道在这个南方啊，江苏镇江有长江国际音乐节，然后今年请了不少人，包括像李宇春啊、华晨宇啊、张碧晨啊，还有像零点啊这些歌手和乐队加盟。 嗯， 这个音乐节可能就偏流行一点了啊。 对，五月天的镇江，花红柳绿，还有一些著名的金山寺可以逛一逛，应该也是挺美好的一件事儿。 不错，说到这个旅行的话呢，我还想到去山东泰安的那个泰山云上音乐节 啊， 这个相对就比较民谣一些的歌手了，像房东的猫啊，什么刘浩林啊，这些新锐的音乐人。 对，还有赵赵，据说还有谢春花，亚洲嘉宾是崔健，尤其是崔健这一次好像是带着萨克斯手刘源，还有主音吉他手艾迪等早期的乐队原班人马亮相。 哎，这挺复古的哈。 嗯， 好，我们继续听歌。 大街忙起来又分不开，抱着你不小心就飞起来，去花香去冲浪让太阳晒，热带雨匆匆又过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放了一百二十颗心，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哦，满天都是小星星，满满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谁叫我就是爱，爱你的一点点在都能不被你打败，满满的都是爱，想象并乱出来，我的爱神气泡飘起来，地球转得很快，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情让爱情都亮起来，敞篷车跑得快，昨天拜拜，跟着你现在到未来，只要跟着你就很放心，24小时都不腻，只要想到你就很开心，哼我最爱的心脏快要跳出来，想要跳也跳。 好，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费时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我觉得这歌呢，其实有种春天向夏天过渡的感觉，或那个热带鱼在水里就显得很凉快。 对， 嗯， 就刚才我们和大家推荐两个音乐节，其实重中之重的很多朋友也是比较想去那种电音音乐节的。 对啊，这个个性嘛，比如说五一假期在上海有这个 EDC 的电音音乐节，然后还可以顺便去上海玩，真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 嗯， EDC 这个电音节呢也叫做雏菊音乐节，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音节了。 嗯，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里面好像还有什么烟花呀、化妆舞会啊什么的啊。 就是说去那儿的人就是打扮的时候要盛装出席。 对，我们说一个北京自己的吧，说了半天啊。 北京2018年的乐谷北京超级草莓音乐节很久没有公开的演出，窦唯也现身其中。 对，包括蔡琴、朴树啊、李志啊、赵雷啊都会出席。 嗯、 另外像姚氏三、胡德夫也会在这个明天晚上亮相啊。 对，大家都有自己心仪的偶像去期待，记得关注白星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我们再来听窦仙儿的歌《艳阳天》。 好春光在这艳阳天，睡梦寒冷人天来的青山，抬头望向天空蓝蓝，回想那份美好的心愿，实在苦涩路太艰难，只怕梦到中途有难圆，狂风暴雨老天变脸， you were throwing pebbles, and my daddy said, stay away from Julie.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假期快乐。哎，今天是这个笑声怎么显得这么的啊？ 放假第二天了嘛，心情特别的雀跃，就是意味着就是又可以撒欢了 啊。对，这时候应该打一个嗝，是不是大家也吃了不少啊？所以今天呢，我估计此时此刻不少朋友是在去饭局的路上啊，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刚刚去音乐节啊，或者在音乐节回来的路上。对，所以就五一假期，我觉得是非常开心的，因为刚好赶上天气呢状态是这个从春天到夏天的过渡，其实温度什么的也会刚刚好， 对，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热可能， 一个交接的过程啊。所以我们今天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来告诉我们这个假期你是如何安排的， 对，或者说你在假期出游的一些经历，其实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好，我们先送上一首好歌陪伴在路上的朋友。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反正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 我是艾科。 哎，你有没有觉得说这个在假期出行其实是一个对我来说啊，我很多时候是不太愿意在假期出游的。 对，是有一种看人山人海的感觉。 对，你知道我有一次，我那次我记得很清楚啊，就是我有一个好像是就是五一的一个假期，然后我跟我一个朋友说啊，一个大哥，我说哎，我说我打算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去一趟杭州。他说你还不如去王府井呢。 到处都是人。 等我去了之后发现他说的是真的。 对，就是我去甘肃有一个地方叫茶卡盐湖， 嗯， 人家就是说对那个地方的评价是天空之境嘛。 嗯， 然后在某一次的十一也是和几个朋友自驾游去了那儿，发现就是已经看不到什么所谓的天空之境了，看到全是别人的脚丫子。 哎，你这让我想到你们这个前两天我们说到一句话证明你是哪里人那个 啊，对对对对。 哎，你不如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说到自己家乡了，不如跟我们来一句好不好？ 就是关于家乡的话是吗？我让大家来猜一下好不好？就是来让大家猜一下好不好？就是一只嘎桥鹅绕甸甸的绕在绕甸甸里攒到了。 一只嘎桥鹅， 一只嘎桥鹅， 绕 甸 甸 底，攒到了， 攒到了。 嗯，那关键是我也不太说的不太好，就 是准备在烤馕还是什么？ 没有那么地道， 好吧？ 可能会被兰州的很多朋友打死了。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怎么会说成像你这样？ 就扑街。 对，就是一碗拉面给你扔过来。哎，好了，我们可以猜一猜，待会儿来让艾克揭晓正确答案，好不好？好，我们先来听歌。 我叫他的大地，我都应该。 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好的，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来吧，揭晓一个答案，什么一个尬乔鳄，这事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这尬乔鳄的意思就是一只小鸟啊？ 为什么会把小鸟说成尬乔鳄？ 就是兰州话 尬巧是吗？ 兰州话会把那个小说成嘎 嘎， 嗯，然后噪颠颠就是高高兴兴的 哦， 翻译过来意思就是一只小鸟高高兴兴的飞走了。 这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翻译，我跟你说，如果真不是本地人的话， 嗯，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这个方言呢，是说大家有可能在假期去到这个各地去游玩啊， 是， 其实在去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入乡随俗啊， 嗯， 包括有时候说话，你包括你要如果去到江浙一带，你会发现哎，好像这个语言体系完全不是一个体系啊， 根本 无侬软语，对， 是， 尤其你要去什么，比如说像浙江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村儿和一个村儿互相说话都听不懂，对，说在温州一带据说是如此的，所以你说是不是推广普通话非常的必要？ 非常， 对， 就是去到兰州那种地方呢，也大家就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大家说什么话都喜欢加一个沙， 沙， 嗯， 你敢沙？ 佛萨尼沙， 佛萨尼沙， 佐钦尼沙， 是不是像外语？ 是不是特别俄罗斯风格？ 对啊，真的是有点意思，好吧。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听好歌，别忘了我们正在和你们聊的是有关于假期出行的一些难忘的经历。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关注娱乐最王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假日出行版的娱乐最王牌，好歌一路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诚所以信赖。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Hello，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就在 FM974，假期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一只尬乔鳄，造电店里攒到了。 行了，赶紧飞回来。 我是艾科。 对，我是白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刚才他说的是兰州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去兰州去玩的啊，这个假期。可能大家一想说，哎，这个小的一个假期或者一个短途的假期，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比如说近一点的地方。 是。 啊，京郊游可能是首选，去看一些音乐节。再往远了呢，可能我觉得春天大多数朋友可能会想往着南边走吧，比如说去啊苏州啊扬州啊杭州啊，但是我真的友情要推荐一下，就是人实在是太多了，真的。 捡近的地方去吧，比如说前两天我还和大家推荐说碧垦山， 哦， 它是一个别墅区，嗯，然后在那个碧垦山里面呢，它会有一个像集装箱的一个民宿房子， 哦，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你可以约上三两个朋友一起带着烧烤炉去享受两天一晚。 对，其实艾科说的这种是现在一种叫轻旅行的方式，就是你不必啊走很远的地路，然后呢，你其实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休闲的度假的方式，其实就足够了。 对， 旅行并不一定一定要是走走停停，走走停停，走来走去。当然，我觉得那种旅行的方式可能更适合在一些非黄金时段啊，或者说你有充分的时间空余的情况下。我现在比较欣赏的旅行的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安静的待下来。 对， 就这么简单。 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做，也许你就是看拿一本书过去看一看书，或者说跟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做一顿饭吃，也挺好的，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不一样的旅行的方式和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是搭配的。比方说有一次我记得我去瑞士去旅行的时候，在苏黎世湖，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到了这个琉森湖 啊， 对，琉森湖那个是因为是太美了，所以说我觉得最适合跟琉森湖相处的一个方式就是绕着湖边跑步。对，而且你知道你在那个地方你是早上7点钟可能就会睡醒，6点多可能你会醒来，因为你第一是因为旅行带来的新鲜感会很兴奋，还有就是你特别希望感受一下那个琉森啊，就是卢塞恩，对，他的清晨是什么样子，到处都是钟表，然后你就起来后街上也没有什么车和人，然后绕着那个湖跑， 很静谧的感觉，特别适合两个人。 对，然后还有人在哪里，吓死我了。好，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就是说旅行的方式搭配的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旅行的一种形式感。 对，当然有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去法国或者说别的国家，去法国一定不要错过热红酒啊。 哎，对，说得很好，你看就是不同的搭配了，就像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搭配的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你喜欢的。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无所谓终点在哪里，无论一阵风这是一场雨，都属于整段旅行。暮色中抬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荒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最自在的心情。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 青草香，露水的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 期待今天的旅行。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歌曲，把车窗都摇下去，阳光钻进车里，不去想今天星期几，无所谓终点在哪里，无论一阵风或者是一场雨，都属于整段旅行。暮色中抬起头数着星星，心里话我只想让风倾听，旷野里感受自己的呼吸，随意自在的心情。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好像露水的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 期待今天的旅行。破晓时睁开眼雨过天晴，青草香露水的晶莹透明，可爱的自然 just give me feeling，今天的旅行，期待的旅行，期待的旅行，期待的旅行，期待的旅行。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好，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嗯，欢迎回来。刚刚说到不一样的旅行，其实适合搭配不一样的一种方式啊。嗯、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法国搭配的红酒， 嗯， 或者是这个咖啡，然后又说到了在瑞士搭配的跑步， 对 对， 去泰国一定要搭配咖喱。 对，我还给大家推荐，我们这地儿怎么突然一下从很近的金郊游，金郊游直接又说到、说到欧洲了，对，是什么跳跃度啊？啊，哎，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适合喝咖啡的地方。 哪里 是匈牙利、匈牙利我当时我记得我去的时候专门当地的导游就是带我去匈牙利的几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咖啡馆，我在这儿给大家推荐一家吧， 嗯， 叫做 New York Coffee、哎，纽约咖啡，哎，你听这名字说哎，为什么在匈牙利有一家纽约咖啡， 对呀、 奇怪对不对，但其实这家咖啡馆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叫做纽约咖啡、New York Coffee， 其实在上个世纪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在咖啡厅了，而且布达佩斯其实是一个欧洲真正的咖啡馆城市、就是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咖啡馆不一样的风格，而我刚才说到的这个 New York Coffee， 它其实是我觉得在世界上所有的咖啡馆里面最像是一个宫殿的，就是皇宫一样的一个地方， 就很富丽堂皇的感觉， 对，进去后金碧辉煌，坐在那里面喝一杯咖啡， 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像个有钱人，波灵波灵的， 对，进去以后就闻一下味儿，哎，很香，很好，出来了哈。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今天就是一边聊一边听着好歌，然后呢也推荐一些我们去过的东西。 想把你 尊重各自的决定，维持和平的爱情，相爱是一种习题，在自由和亲密中犹豫。你问过太多次我爱不爱你， Black Black Heart，到怎样证明相爱是两人事情，我不喜欢你怀疑，怀疑爱是可怕的武器，谋杀了爱情。我在这里本来是晴朗好天气， Black Heart 刚刚你不是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关于喝咖啡的好去处吗？ 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也值得推荐，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到泰国嘛。 哦，对，泰国 清迈一定要去一下。 哎， 特别小资的一个地方， 据说清迈有很多的美女 啊，很小清新啊，就是如果说你是文艺女青年一定要去，不能错过这个地方。而且我去清迈的大大小小那些街边啊，就能感受到还挺好的。 刚刚我说的都是混搭，在匈牙利喝纽约咖啡 然后 在清迈吃日料到底想干嘛？ 但是就是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如果去清迈的话，你要吃当地的食材， 嗯，好 谨慎呢。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首歌，我们来听一首《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其实是泰语歌改的 啊， 对，好像那个原曲叫什么猫什么猫和狗之类的，就是讲其实两个人在恋爱关系当中那种纠结的，然后呢就是见不得离不得的一个状态 啊， 很纠缠的一个方向。我们就来听这首被改编成普通话的版本啊，《失恋阵线联盟》来自于草莽。萨瓦迪卡。 将敌意，将身份放低些吧。今夜里应一起了解他，失败过那用怕，只管说吧。共于苦恋中找点潇洒。夜里 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老爸怎么愁眉苦脸的？ 刚买完房就要装修买车，愁钱啊。 咱可是北京银行房贷客户，贷款不用愁，用北京银行房源宝，无需申请，线上提款，随借随还。 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联络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可以找到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哎、再次强烈推荐我们马上呢要开始啊世界杯的特别节目、王牌盛宴，你们可以在早间的早安音乐秀听到呢就是前晚比赛的这个比分情况资讯播报、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参与我们的游戏和竞猜。 对，然后我们在线 PK 一下到底谁是伪球迷。 说是伪球迷也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啊。由艾科领衔的伪球迷美女拉拉队也正在招募中，所以我们会有更多的精彩的内容，期待大家的关注。同时广告合作请咨询广告经营中心。 I say yes， 我的爱就快要没电，手术不了断了线，只给你最后期限几天几夜，我想远离暴风圈，永远在天边，谎言近在眼前，你的密码不销毁，随便一双拖鞋，自己下楼吃面没人陪，心甘情愿。 Oh yeah yeah yeah oh oh oh oh， 我们的初恋远没有回答。慢一点跑远一点，

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1, 2, 3, 4，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Hello，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欢迎你们搭乘娱乐最王牌号航班，然后开往。 哪里哪里都可以。 刚想开往是开往建国门，这不是又回来了吗？好了，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旅行，大家可能自己都有自己的目的地，或者说即使我们这个假期啊、只选择在北京待着，但是呢，有时候就听别人说去哪玩，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是，尤其是就是在这个假期啊，难得享受一个假期，同时可以和自己的家人出去玩。 对， 嗯，我特别喜欢就是和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嗯，但是我个人啊，就是在这里。说个特别不孝的话、 啊、 我不太喜欢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出去 啊。这个艾科的父母你们听到了吗？ 哎呀，没有啊没有啊，这段掐了重新播。 哎，别你说的这个其实代表很多年轻人的心态，不是说不爱带着爸妈去， 是 只不过有一些地方确实不适合和父母去旅行。 你比如说你去蹦极怎么办、 这个当然不行了。 对，你去跳伞怎么办？ 你有没有很囧的经历？ 有啊， 我有一个经历，就是说有一次我带着我的父母一起去香港。 嗯， 我觉得那次经历让我觉得非常的难忘，但是我期待说不会有下一次去，至少不会带他们去香港再去玩了。 怎么了？ 因为你知道去香港是要你要走来走去的， 是 你要不停的去逛啊，就是各种的小 商品嘛， 商品然后买东西、嗯、但是其实老人呢，就是他并不喜欢这走来走去的，他觉得太累了、 嗯、 他也不喜欢购物。 是， 对，然后呢你要去什么吃也是什么一些特色的茶餐厅啊，或者找一个很好吃的什么什么一个牛杂馆啊什么的、 哎、他们特别吃不惯， 他们也吃不惯，他们其实就宁愿在酒店吃泡面，或者是啊，当然打个比方， 嗯， 很想吃个日常的这个小炒之类的。所以你是一带他们去香港，有一次就那个画风我当时现在回忆起来，你在前面急速的行走，突然一扭头一看，两个人在后面非常不情愿的跟着，然后我当时就想说，这确实不是适合我们一起出行的一种旅行的方式。 是， 哎，你反而比如说带他们去个游轮之类的， 就还挺好的，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有同感的。 是，说到香港，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发生了另外一件很囧的事情， 嗯、 就在香港之行，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它其实比较注重这个文明， 嗯， 也就是行走在路上的时候，它街边几乎你不会看到有什么能坐的地方， 嗯， 你更别说就是。如果你在香港的大街上突然蹲下来，可能过一会儿 累了抱着自己什么的， 对，可能过一会儿会有警察过来问，哎， 你需要帮助吗？ 先生，你还好吗？ 对，以为你生病了之类的。 是， 哎，这算是一个小 tips 啊。好，说的让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我们不如就来听一首广东话。 嗯。 犹如已是臂弯，昨日你总会一个早出晚归，我未明白，仿佛心中未联系。今天掌声里是你，为我高兴被 猜，只想我愉快。分开东西，仍然牢牢记低。昨日你总会一个做出晚归，我未明白，仿佛心中未联系。今天掌声里是你，为我哭了是关心，比钻石珍贵。好多把光阴真是太飞快，小娃娃几岁以后亦会是快乐的女孩，但你没说话，眼中是我最大。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其实就是在旅行当中，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跟别人沟通遇到了难题，其实最好是之前要做一些攻略，对，了解到禁忌。比方说，如果你在美国自驾啊，当交警把你拦下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马上打开车门就下来， 嗯， 因为对于在北京开车的朋友来说，可能我们习惯了说交警拦你，然后你下来先要跟人套个近乎什么的哈，哎，把驾照给人家。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打开车窗，然后把你的驾照给他，然后你同时保持一个平静的状态，千万不要说什么意思啊，你干嘛呢什么的，这种其实就会被就是当地的警察认为说你有袭击他的一个倾向 啊、被误会了。 对对对，这种沟通发生的一些囧事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算是小小提醒大家哈。 对， 还有一些是因为你不知道的情况才发生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在意大利坐那个意大利的铁路、 嗯、 啊，你要比如说我当时是从好像是要从佛罗伦萨去坐到威尼斯的一个铁路，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是买着这个我买的是通票， 嗯， 但是呢欧洲和、很多国家之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那个票呢是你拿着票然后上车会有人来临检 啊、 就是即使没有检查到你也没关系，就是所以说就意味着说有人会利用这个空子去逃票 啊、 但是意大利呢它的方法是说你在这个票上面要打一个孔，它那个在那个站台上会有一个 大孔机， 对，像炸鸡一样的那个、嗯、那个不是啤酒啊，那个对，你要把那个票先放到那个机器里面打个孔、嗯、然后这一件事情被我们忽略了，所以当时就是我们明明是买了票的，但是上车以后发现没有打孔、 哦、 所以就会被工作人员认为说 逃票， 你是在逃票 啊、哦、 对，所以这其实也算是一个提醒，一定要做好特别细致的准备， 最好是找当地的朋友带着你一起玩。 哎，说对了。好，我们继续听歌了。 从前，却越来越觉得好遥远呀。眼前是成堆的试卷，不知疲倦地熬到两点。在操场上奔跑着圆圈，想想会有自由的一天呀。看着太阳散出光圈，脑海里弹着。